张的滋味。我笑中还有泪。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表示，正推动医保目录内的抗癌药通过专项招标采购的形式实现价格下降。铁路总公司宣布，明年前全国高铁将推广电子客票，乘客可通过刷手机直接进站。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日美韩三国外长会议在东京举行，三国再次确认继续为实现朝鲜无核化紧密合作。英国首相特蕾莎与内阁官员就脱欧谈判立场达成共识，脱欧后或与欧盟建立工农自贸区。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银莲花与东巴文化展在上海举行，有唯一还活着的古象形文字之称的纳西族东巴文以众多关注。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第500场纪念演出登台，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携手钢琴演奏家陈萨演绎经典曲目。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青苹果乐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科。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在这里陪伴你。记得当初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时隔21年，这首歌又在2010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现在再次听起来，好像真的能听到时光匆匆走过的脚步。那在你身上，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年龄真的可以带走你一些东西？欢迎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继续来听到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可是才几天的时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毁容了，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 清平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来自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这是凤飞飞70年代跨越80年代的一张专辑，也是她在演唱了多年的文艺爱情电影的情歌之后的另一种尝试和突破。而这首歌的原唱是香港50、60年代的歌手江林，凤飞飞是在1981年对这首歌进行的重新演绎。继续来听到李克勤《红日》。 Baby

点冲，做此时刻的事，就跟谁谁谁谈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天文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尽情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都就都一样。 啊啊不输，啊啊不输 ，Yes so so sorry， 算是说 all that I told you， 本来你能有，有些没有有，有些是没有，有些在做做，说到是说到，从现在后我一切的都没有。 现在是11点了，我是华健，有点累了吗？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才会更有精神。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